情节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，锁住时光，留住记忆，继续经典，继续收听。

你，君好把我们结合在一起，无论官还是兵，对联的都是一二一，虽说是难为不一样，官兵情战友爱生死亲兄弟。 多少花落花开，